僵尸先生第二部，原著黄英、骆泽之、黄炳尧，后期志聪，主播及改编陆氏吉祥。第十七章，袁文再续个书接上一回。上回我哋讲到阿文才咧，本身就谂住打女鬼嘅，点知啊打只孝女女鬼出嚟，见到人哋两母女啊咁惨，文才都于心不忍，咁啊帮只女鬼扮系佢表哥阿文哥仔啦。啊咁啱佢又叫文才，至少啊点都唔会穿煲噶。点知呢个白爷婆咧就问文才系咪嚟接佢哋翻屋企啊咁样。文才冇办法啦，顺住白爷婆讲嘅话，就唯有岌头啦。而呢只女鬼阿小红咧，见到文才真系咁好心，一边啊眨住眼，一边啊千多得万多借喺度打工作揖啦。文才拗拗个头，死啦！呢、这个咸水镇我都系第一次嚟，叫我安置个白爷婆，你话哎呀，你话点搞先得噶？冇办法啦，咪只能问秋生啦。咁我同小红同埋阿小红娘亲讲啦。即系咁嘅，我咧就最近就搬屋，咁啊新屋嗰度咧就未装修好，咁啊劳烦啦。小红见到个口窒窒就狐疑啦，就讲： 啊，表哥你都唔使太担心嘅，你姨妈咧眼就唔系咁方便，况且而家都咁夜啦，我都知咧赶夜路啊，我哋两个都好难行噶嘛，不如咁啦。先将你姨妈 哦，系啊，姨妈，姨妈不理你就今晚先瞓一瞓喺度啊，屈就住下。咁我听日先至将你哋安置去一个地方度，稍作意识先啦，好唔好啊？ 白爷婆就讲啦，咁就太好啦，我一把老骨头咯，嗰痕件呢都系我哋阿小红，佢啊真系好孝顺噶。 小红就拍拍佢阿妈讲啦， 娘亲，你又讲呢啲嘢啦，女儿应该做噶嘛。 一边讲住，同文才揞岌头，文才两步行上去，一边就扶住阿伯姨婆讲啦， 阿姨妈，咁我扶你入去啊，今晚食完啲粥啊，早啲瞓啦。如果你啊中意食嘅，我啊听晚啊再攞啲俾你，好冇？ 伯姨婆就好感动啦。一边搓住文才块面，一边就讲： 唉，得你两个咁孝顺我咧， 我真系走咗都安乐啦。 小红喊喊口咁讲啦， 娘亲唔好讲啲咁嘅嘢啦，我哋先入去嗱，等你瞓咗咧，我就同阿表哥。 文才望望小红，仲嚟？小红继续讲啦， 我就同表哥去打啲埋佢新屋嘅嘢。咁你好地休息下，唔好乱走啊。 哎呀，傻女嚟嘅，阿妈呢眼又睇唔到，隻脚啊老骨头啦，咁点会周围走呢？不过你哋唔好咁耐啊，快啲就返嚟，注意安全喎。 知道啦，娘亲。 一边讲住，文才就同小红行咗出屋外边。文才望住阿小红，一边拗拗头就讲： 喂，你死咗噶咯？你几时先肯走噶？你 小红啊，长叹一声就讲啦： 呢位大哥，未知你点称呼呢？ 我叫文才。 吓、啊，乜咁巧啊？我表哥真系叫阿文噶噃。 唉，咁啊多一句啫，咁啊都好啊，唔容易穿波。你叫我阿文表哥，咁我都会应你噶嘛。依家关键呢就系我边度嚟间屋嚟安置你两母女呢？真系 小红听到耷低头，睇个样啊想喊想喊咁，就对文才讲啦： 我都明白嘅，呢位文才大哥，就唔该你睇在我年老嘅娘亲份上，你帮我想下办法啦，我做鬼都会报答你嘅。 唉，咁做好事啊，唔望人报答嘅。你一片孝心，我即管想办法啦。 文才一边拗住头， 啊，讲起啲死鬼啊，抄秋生啊，最醒啊，我不如翻问下佢。啊，咁样啊，你喺度等我一阵，我翻去揾埋我兄弟商量下，再嚟揾你啦，好唔好？ 小红就揞岌头， 一个躬身就向文才鞠咗个躬就讲啦： 文才大哥，小女子感恩不尽。 唉，唔好讲啲咁嘅嘢啦。咁我行先。啊死啦！你仲点翻去咧？你话我唔识路啊嘛？ 小红啊，抿嘴一笑就讲啦： 唔紧要，我带你啦。 一路讲住啫，扯住文才件衫一齐飞走咗啦。嗱，长话就短说，一番周转之后咧，文才就翻到呢个四合院，亦都系佢哋暂住嘅地方。咁啊，心里有事，烛当都唔理住啦，静静鸡又摸入个门里边，咁我睇下师傅同秋生喺咪度啦。只见到师傅啊未翻，秋生咧就喺间房度一路合紧眼瞓，好似未瞓咁，三步连埋两步行上去啦。 喂喂，秋生啊，未瞓系嘛？ 唉，眼就眼瞓噶啦，不过生宝床我瞓唔惯咯。 啊，咁啊得啦，师傅咧？ 师傅，唉，依家几更天啊？ 我都唔知道，听讲话俾阿何老板掹咗师傅去食粥，跟住好似话有几个老细都想识阿师傅，帮佢睇风水咁样。唉，我谂佢有排未翻噶啦。啊，咁就得啦。喂，你跟我嚟啊！ 秋生起身，揈揈个头就讲啦：， 唉，好啦，咩事干啊？你唔使睇档咩？哎呀，紧要过睇档，你跟我嚟，我慢慢同你讲啊。 文才拉住秋生行出屋啦，一边行一边就将啱啱嘅经历话晒俾秋生知。秋生啊，听到眼都突埋， 哇，好感动天、啊。 文才讲啦：，啊系啊，你千祈唔好话俾师傅知。我自己搞唔掂呢件事，如果穿出嚟，师傅又要 call 我啦。 秋生听下，大概我都知啦。呢只女鬼咧，应该系有啲能耐嘅。 喂，不如咁啊，四合院后边啊，原来仲有小院落噶，不如将佢两母女接去个小院子里边。 边个小院子啊？ 哎，你梗系唔知啦。 你一嚟到就挂住租铺头啊，睇档啦。 我回到来没事做，将这里的四合院观察了一轮了，后面有间茅房没人住的。 哦，这样啊，真可以将他们收埋先。 是啊，你都算搞笑啊，你 人家是金屋藏娇，你就茅屋收个女鬼，你真是。 文才一拳抌过去抽身到了。 喂，你把口干净啲好啊！人哋虽然系女鬼，我唔似人哋咁尴轻佻噶。加之要住嗰个又唔系佢，系佢嗰个盲咗眼嘅娘亲啊嘛。 唉，讲笑啫我。嗱，我谂到啦，佢哋两个住入嚟咧，只女鬼要报恩都近啲嘛。 啊？点报啊？ 点报、啊？鬼啊，可以做好多人做唔到嘅事噶嘛。喂，你今次发咯。 唉，算啦，我哋做呢嘢唔系为钱嘅。 唉，乜算啊？揾佢针，话唔定有窿路咧，佢自己话要报恩噶嘛。 啊，等我准备份礼物先。 送礼俾只鬼？ 系啊，鬼都要食完不蜡烛香噶嘛。咧，啱啱抄到一扎，唔好嘥啦喂。 一路讲住，秋生咧就攞完不蜡烛香啦。而呢个时候咧，小红仲喺四合院外面飘下。文才连随行出去，同小红又入手讲：， 小红啊，师傅唔喺度，我应该安全啦。你入嚟先啦。 多谢文才大哥。 小红啊，住咁样飘咗入嚟啦。而呢个时候咧，秋生啊，啱啱攞完元宝蜡烛香出嚟，见到小红一身白衣，个样都尚算标致。 啊，呢位一定系小红姐啦，系嘛？我啊叫秋生，系文才嘅师兄弟。 文才望住秋生煞熟咁嘅样。一手拉拉秋生讲啦：， 喂，你要倾嘅你去倾下，我讲唔出口啲嘢。 唉，得啦，都话咗你人头猪脑，唔识做生意，呢啲嘢我教你唔得啦。而且啊，对付女人我有一手噶。 唉，知你叻啦，交屎啦。 文才行出去，我等我收翻个烛档翻嚟先啦，我都肚饿啦。 讲住就行咗出去啦。咁啊，成间屋咧得翻阿小红同阿秋生。秋生啊，霎熟咁样攞住元宝蜡烛香，对住阿小红讲啦：， 啊，小红姐，呢边坐下，招呼唔到啊！ 小红啊，慢慢飘咗过嚟，望住秋生啊讲啦：， 呢位大哥又嚟啦，小女子叫小红， 你叫我小红得噶啦。 啊，小红，好啊，好啊，好啊。啊，你坐阵先啊。啊，呢啲咧就孝敬你嘅。 一路讲，元宝立足向递过去啦，一边递一边打量阿小红咯。 哈，同人都冇乜分别啫。哎呀，起码个样好样个小玉先啊，难免嘅。 咦，臭生日谂起小玉嗰单嘢，成个人就啰晒，当堂成个人就窒住咗，唔知企好定坐好啦。而小红呢，轻轻就坐咗喺偏厅一张凳上面，见到秋生攞住啲元宝蜡烛想过嚟，又唔知做乜咁，两只手轻轻攞咗身边张凳出嚟。 呢位秋生大哥，你坐啦。 秋生一反应过嚟，我睇下凳喺边先。啱啱讲完啫， 小红攞住张凳咧就递俾秋生啦。秋生啊，啱啱想行过去啦，只见到小红只手啊，越伸啊越长，长咗五尺有余。当张凳递到秋生面前啫，嗰两只长手又慢慢伸翻走啦。秋生啊，望望佢，唔该晒啊，咁啊坐低啊。呢啲元宝蜡烛就俾你嘅，咁啊又想起翻身咯。啱啱啊，夹夹嘅啰柚想企起啫，突然间手上面嘅元宝蜡烛香咧，唰一声咁就冇咗。一望就已经去咗小红嘅身边啦。小红就讲啦： 多谢秋生大哥，你太客气啦。 秋生啊望住佢，即系 你系咪揾我有事啊？ 有啲唔好意思讲咁咯。秋生拗住个头，真系唔知点讲起好啦。而小红咧轻轻嘴角一戚，笑住就讲啦： 唔紧要嘅。 突然间啊，手一扬，秋生啊连人带凳就慢慢滑去咗小红面前咯。秋生只系一夹住张凳，见到自己跣过去噶，又唔使用力噶，心谂呢个小红咧有啲料到噶噃，心里边有啲开心啦。 小红啊同秋生讲啦：呢位秋生大哥，你唔讲都唔紧要嘅，你谂啦，谂都得噶。 点谂啊？ 好，咁我谂下先啊。一边讲，秋生啊头担天眼望地咁样侧侧个头。突然间个头一凉，原来小红啊将佢只食指就放咗喺个太阳穴上边，然之后同秋生讲： 大哥唔使惊，你慢慢谂啊。 然之后咧，小红啊将另一只手咧食指亦都放咗自己嘅太阳穴度。秋生啊慢慢谂啦，只见秋生啊即刻打咗个冷震。 小红就讲啦：哦，原来你系想我帮阿文才大哥发财咧。 秋生啊望望佢，哇，你都几犀利噶噃。 而小红呢个时候咧，面色一变，就好严肃、好郑重咁同秋生讲啦： 秋生大哥，我哋做鬼嘅都唔可以随便犯罪噶，须知道天理不容啊，须知道人世间有人快乐就有人折堕，有人发财亦都有人兜踎，帮一个人呢，另一个人就会受害噶啦，系人系鬼都唔可以破坏噶。 秋生啊望住小红，拗拗下巴讲啦：咁如果系个扑街咧， 咁都可以考虑下嘅。 系咯，替天行道啫嘛，吓。 咁呢个镇最坏系边个啊？ 最扑街咪就系嗰个阔少爷咯，咧就系、是、嗰个宝少啊。一路讲住，文才就喺后边翻嚟啦。 喂。又讲个伍家祥做咩啫？ 秋生啊，连随行上去讲： 喂，有计啊，小红有办法，喂，佢肯帮我哋啊。 点帮啊？ 秋生啊，拍拍文才，又望望小红啊，讲啦： 嗱，总之咧，听晚咧，我哋开始发财行动。嗱，如果等天光咧，我哋接你娘亲过嚟呢个后院度住啊。不过你又唔好嫌噏得噃。 文才讲啦。咩发财行动啊？你讲咩嘢啊？ 小红望住两兄弟，不由得唉咁叹咗一声。咁又系啦，所谓嘅发财行动又系乜鬼嘢嚟嘅咧？我哋下次再讲啦。